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剩下的这个课程大概今天一次讲不完，所以就今天跟下一次分两次把它讲完。课本请翻到第九页，讲义是讲义四的第五页。即依他起向上，由遍计所知相，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无有真实，无自性性，人成实相，当知一耳。上次一讲义四第十二项讲解三自性与七真如相摄的关系，其中一成唯识论讲解完毕。好，现在依辩中辩论来讲解，请看讲义四第五页第十二行。辩中辩论第二卷云，差别真实略有七种，为流转、实相、唯识、安立、邪行、清净、正行。在辩中辩论第二卷中，也如同成唯识论，有讨论七种真如的义理。七种真如在辩中辩论称为七种真实。云何因之此七真实依三根本真实立耶？在辩中辩论第三辩真实品中安立了十种真实，就是一根本真实，二相真实，三无颠倒真实，四因果真实，五粗细真实，六集成真实，七尽所行真实，八摄受真实，九差别真实，十善巧真实。其中的第一种根本真实，就是指遍计所知自性，依他起自性与缘成时自性。第九种差别真实，就是流转、实相、唯识、安立、邪行、清净、正行七种真实。于是，在论中就提问说：如何可以知道流转等七种真实，是依遍计所知自性等三种根本真实而安立的呢？颂曰：流转与安立，邪行依初二，实相为是尽，正行依后一。于是以颂文回答说：流转、安立、邪行三种真实，是依遍计所知自性与依他起自性来安立的。实相唯识、清净、正行四种真实，是依缘成时自性安立的。如此安立的道理，与成唯识论安立的道理是相同的。显阳论第三，余且七十七，应准此摄，于理无为。在显阳圣教论第三卷，依七种真如作义，说明真如作义相。于伽师地论七十七卷引用解深密经，说明七种真如。在其中并没有说七种真如与 三自性相摄的关系。圆策书说，虽然这两个论没有说，可是依以上成唯识论与辩中辩论所说相摄的义理为标准，在道理上也可以通得过去而没有违反的。圆策书中又讨论三性与五事的相摄关系。好，请看讲义四第十三项。次后又问三性五事相摄云何。再提问说，三自性与相名分别真如正智五事是如何相摄的呢？诸圣教说相摄不定。回答说，在经论中对他们的相摄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并不决定。一余且七十四说，依他性摄比相名分别正智，圆成实性摄比真如，遍计所执不摄五事。第一种圣教是余且师弟论第七十四卷说，五事中的相名分别正智四事是由依他起相所摄，真如一事由圆成实相所摄，这五事都不是遍计所执相所摄的。比说有漏心心所法遍四所全说明为相，四能全现施设为名，能变心等必为分别，无漏心等离细论故，但总名正智不说能所全，四从原生皆依他设。这一段文是说明相等四事是由依他起相所设的原因。有漏心心所法遍四所全说明为相，由有漏心心所法现行时变现出的相分，其中变现的四所全相就安立假名称为相。在余切师弟论定义相是所有言谈安足处事，意思是说相就是安立假名升起言说的所依止处。四能全现施设为名，有漏心心所法现行变现的相分中的四所全相就安立施设假名称它为名。余切师弟论定义名是为集于相所有增语，意思是说依止于相而安立假名言说来全表相，这就是名。所以名是能全，相是所全，都是由心心所变现的相分，这相分是由心等所变现，所以相分是不离心的。因此说是相是四所全相，名是四能全相。又相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强加上名言来全表象，所以说名是增语。能变心等立为分别，能变的有漏心心所的见分 就安立假名，称为分别。在《瑜伽师地论》中定义分别是为三界行中所有行心所。三界行就说明是属于有漏法，分别就是能分别有漏行心所法的意思。无漏心等离细论故，但总名正智，不说能所全。在前面的有漏心心所法分为一见分，即二相分的四能全相，与三相分的四所全相，来分别说明分别以及名与相三事。现在在无漏心心所法就不分这么多了，因为无漏心心所法远离世间生死的细论，所以不论是见分以及相分的四能全相与四所全相，都总设在安立的正智假名之中。四从缘生皆依他设，以上四事皆从阿赖耶识中有漏与无漏心心所法的种子所生，都是因缘生法，所以都设在依他起相中。照这样说，依他起相就包含了杂染的依他起与清净的依他起相了。无漏有为的心心所法就含摄在依他起相，所以圆成实相就只摄真如一事了。五事都为依他起与圆成实的有体法，当然就不摄在无体的遍计所知相。二，依遍中边第二卷说，依他起性摄相分别，遍计所知为摄彼名，正智真如圆成实摄。第二种圣教是辩中辩论，在第二卷文说，相与分别二事是由依他起相所摄，名则由遍计所知相所摄，正智真如二事是由圆成实相所摄。比说有漏心及心所相分名相余名分别。好，前面瑜伽师地论是将相分分为能全相及所全相，再分别安立为名与相二事。现在辩中辩论中总说一相分，由相一事所摄，也就是四能全名与四所全相都由相所摄，其余有漏心心所法的见分就称为分别了。遍计所知都无体故，未显非有，假说为名。遍计所知相没有自体，为了要显示它没有自体，所以就安立 他为民所设。意思是说，辩计所之相只有假名而没有实体的意思。二无导故，原成实设。政治与真如二世的字体都是无漏的无颠倒法，所以都由原成实相所设。好，前面的瑜伽师地论说政治是因缘生法，所以由依他起相所设。辩宗辩论中说政治是无漏无颠倒法，所以就将它归类于原成实相所设。这以上是辩宗辩论说明五事与三自性的相设关系。三，依楞伽经第七卷说，依他起为设分别，辩计所执设彼相名，正是真如原成实设。好，第三种圣教是菩提留支翻译的十卷入楞伽经，在第七卷无法品中说，分别是设于依他起相的，相与名二事设于辩计所执相，正智与真如二事设于原成实相。彼说有漏心及心所相见分等总名分别，虚妄分别为自性故。在经中说有漏的心与心所法的相分以及见分都称为分别，因为能分别的见分与所分别的相分都是以虚妄分别事为自性的，所以都属于依他起相。辩计所执能权所权随情立为名相二事，情就是指妄情，也就是虚妄分别心的意思。随顺有情的虚妄分别心，辩计所执的能权相就安立为名，所权相就安立为相，也就是义的意思。依名即义，依义即名，名与义都没有自体，所以是辩计所执相所设。由以上所说可以知道，由因缘所生的四能权名与四所权相都设属于分别一事，而辩计所执的实名实义就假名安立为名与相二事所设。又正智与真如二事，如前面辩宗辩论由无漏无颠倒义而由原成实相所设，所以原册书的书文就不重复说了。这以上是依楞伽经说明。四，依世亲摄大圣论第四卷说，名属依他起，义属辩计所执。第四种圣教是摄大圣论，经查应该是在第五卷说，名是依他起相所设。这里的义也就是相与分别二事，是由辩计所执相所设。彼有漏心心所法相见分等由名势力成所辩计 故说为名。好，彼有漏心，心所法，相见分等。在《成为世论述记》中说，这个等啊，是指自证分与证自证分。这样就是依护法中的四分说来解释。由名势力成所辩计，在《摄大圣论》中说，意识是能辩计，所辩计是依他起，所以在有漏心、心所法、相见分等施设能权之名，意识便在能权名上辩计。能权的名就是所辩计，所以是依他起，故说为名。所以说名是属于依他起相。辩计所执，随名横计，体实非有，假立异名。横是不顺道理的意思，意是随顺于能权名，不顺道理的辩计为实有义的字体，以为能权名与所权义字体是一致互相称合的。可是所权义的字体实在是没有的，于无字体中就安立假名，称它为义。此义相只是意识辩计所执之相，所以说意属辩计所执。政治真如由圆成实相所设，好，如前面所说，四种清净法有圆成实设。所以以上是依摄大圣论说，如前四教所说五事，三性相摄，文虽有义而义无为。好，前面的四种圣教都是说明五事与三自性互相摄属的关系。在经论文中对于五事的定义各有不同，所以安立与三自性相摄也不相同，但是其中的义理并不相违反。护法菩萨取出为圣，不杂乱故。在这四种圣教的解说中，护法菩萨以瑜伽师地论的解说是最殊胜，因为在瑜伽论中以72、73、74卷都详细的解说他的义理，所以他的义理不杂乱。以上是圆彻书讨论五事与三自性相摄。下面圆彻书继续讨论五相与三性相摄的关系。看讲义是第14项。又复问言，诸圣教中说有五相，此与三性相摄如何？在圣教中有说到，一所权，二能权，三相属，四执着，五不执着，五相。此五相与三自性相摄的关系如何呢？所权、能权各具三性。先解说所权相与能权相。这二相个别都具有三自性。为妄所计属初性摄。先说能权、所权二相有辩计所执相。意识辩计妄执 时有所权诸法相，与时有能权诸名，这都是属于最初的遍计所持相所设。相名分别随其所应，所权能权属依他起。五事中的相名分别是依他起相所设，而其中的分别的全部与相名中的一部分是属于所权相，而相名中又有另外一部分是属于能权相。因为名的本身也是相，所以名也是所权相。而在相中的名这一部分是能权，所以相也是能权相。因此相名分别所相应的能权相与所权相都是依他起相所设。好，当然这里说的是属于杂染依他起相。真如正智随其所应，所权能权属圆成实，后得便似能权相故。这里是依无颠倒意来安立真如正智都属于圆成实相。真如的全部以及正智的一部分是所权相。好，正智中也有一部分是能权相，因为厚德正智也能变现出似能权相的缘故。好，由这以上所说可以知道，能权相与所权相个别具有三自性。二相属相为初性色，妄执意名并相属故。这是第三相属相。二是指能权所权二相，他们的相属相都只是属于遍计所执相所设。因为在遍计所执中，妄计的实名与实意是决定相属互相称合的，所以才可以依名记意，依意记名。这是相属相。彼执着相为依他起，虚妄分别为自性故。第四，执着相只是设属于依他起相，因为能执着心是以虚妄分别，也就是妄事为自性的，所以它是依他起相。而所执着就是所遍计，也是以虚妄分别心为自体性的，所以也是依他起相。不执着相为圆成实，无漏智为自性故。第五，不执着相只设属于圆成实相，因为不执着相的自体性是无漏的根本智与厚德智，以及与二智具行的心品的相见分等，还有无为法真如。所以依无颠倒意都是属于圆成实相所设。余且八十一，二性是所权，遍计所执性是能权。在余且师地论第八十一卷说，所权相是相等五事， 一、瑜伽的定义，相、名、分别、政治是依他起相所设，真如是圆成实相所设。所以说二性为是所全。又说遍计所执性是能全，是一遍计所执唯有自体，唯有能全的名的义理而说的。就如同前面辩中辩论说遍计所执唯设彼名，义理是一样的。瑜伽第七十四，显扬十六，能全所全皆通三性。好，又在瑜伽师地论第七十四卷及显扬圣教论第十六卷说，能全相与所全相是通于三自性的，说法与此处所说相同。伪系分别具如为是，第八卷书，瑜伽八十一卷及七十四卷以及显扬十六卷的详细解说，可以参考成唯识论述记第八卷文。这以上是讨论五相与三自性相摄，在这里解说完毕。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复次得本，相名相应，以为缘故，遍计所知相而可了之。其二，对问正说，就是佛为得本菩萨正说教法，分成两科。第一科更一，曰所观遍诸法相，说明三自性各有不同的相貌，已经讲解完毕了。这是第二科更二，一能观人名善巧菩萨，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新一长行广释，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正遍观门，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鬼一名菩萨了知三性，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子一遍计所执性。复次得本，佛为得本菩萨说明如何了知三自性，相名相应以为缘故，遍计所执相而可了知。前面一瑜伽师地论说过，相与名都是依他起相所设，所全的相是安立假名言说的所依处，能全的名是依止于相而安立的假名言说来全表相。在本经的前面定义遍计所执相是为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起言说，相名相应是说依止于诸法相安立假名，全表其自性与差别。由此为缘，可以知道遍计所执相无有自体，唯有假说自性。相应也可以解说为前面五相中的相属相，依止于法相安立假名。在遍计所执中，忘记的名与义是决定相称合的，于是成就依名即义，依义即名的遍计 所指向。又经文中以为缘故的缘字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因缘的意思，以相名相应为因缘而有遍计所指向。扁培法师的语体释以及赵国森居士的导读都是依这一种解释。第二种是所缘的意思，遍计所指向是以相名相应为所缘。于学师弟论轮记是依这一种解释。师父在2002年解说也是用所缘作为解说的，请看讲义四的第15项。为所权相与能权名互相系数以为缘故，望所执相遍计所执而可了之。因为执着所权相与能权名决定是相称合的，为所缘的缘故，就可以了之遍计所执的望所执相。故于伽73云，遍计所执自性缘何因之？答：源于相名相属因之。在于伽师弟论第73卷说，遍计所执相的所缘是什么呢？回答说，虚妄分别心嫉妒彼能权名与所权相是决定相属，决定相称合的，以此为所缘。若广分别如三无性论，在三无性论二卷是真谛三藏所翻译的，其中广泛的分别三自性与三无性。比第一云，分别性者无有体相，名等无法所不摄故。三无性论第一卷说，名等无法摄一切有体相的诸法。分别性就是遍计所执相的意思。如果分别性是有体法，就应该由无法所摄。既然分别性不摄属于名等无法，所以知道它是没有体相的。外曰：无体云何分别？外人提问说，分别性既然没有体相，为什么又说是分别呢？答：但有名无义故。何以故？如世间于义中立名，凡夫执名分别义性，为名即义性，此为颠倒，但有名分别无实体故。好，回答说，分别性只有依名记忆的妄分别相，并没有与名相称合的真实的意象。何以故？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世间人依止于相，安立假名来全表其意，凡夫依止假名嫉妒分别其意，而执着假名与意象是互相称合一致的，这种执着是错误的颠倒相。因为只有意识在能权假名上嫉妒分别，并没有真实的意象的字体。外曰：何以故？外人又提问说，如何知道此分别是虚妄执着呢？答：此名即义，故为可故。回答说，因为名与义并不相称合，名与义中是客，因为名不是义。 义于民中也是客，因为义不是民。外曰：云何之人？外人又说：如何知道民义二者互为客呢？答：由三义故，此理可知。回答说：由三种义理可以知道民义互为客。一，民前绝不生。第一种义理是在安立假民前，由民所权表的义绝就不能生起。三无心论解释说：如是所立民，若此民即是义体性者，未闻民时则不应得义，既见未得民时先已得义。如是所立民，如同世间人依止于相而安立种种的假民，若此民即是义体性者，如果执着假民与义相的字体是一致的，是互相称合的，未闻名时则不应得义。在没有听闻假名之前，就应该没有见到所权之相。既见未得名时先已得义。可是在世间既有的事实是，还未知名即已能得见其相。所以知道名与义是互相为客的。好，这个解释与王恩阳居士在《摄大乘论》书中的解说“称体相为师”是相合的。又若名即是义，得义之时即应得名。又如果说名与义是一致，是相称合的，在不知名时见到意象的同时，就应该立即的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知道名义互为客。这个解释与应顺法师在《摄论讲记》的解说是相合的。无此义故，故知是客。由以上所说，没有名与义相属的义理，所以名义互为客。二，多体相为师。第二种义理是义法有众多字体的过失。三无性论解释说：若名即是义性，或有一物有多种名，随多名故应有多体。如果名与义的体性是一致的，当一物有多个名字的时候，随顺每一个不同的名字，就应该相应而有一个不同的字体存在。于是一物就应该有多个不同字体同时存在。譬如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龙，他是教师。如果名与义的体性一致，他就应该有人、有龙、有教师三种不同的字体同时存在。论文又解释说：若随多名即有多体，则相违法一处得利。此义正量所为，无此义故，故知是客。如果一物随顺有多名，就有多个字体，则与于义法处唯有一字体的立论相违反。因为于义法处唯有一个字体是现正量， 此随顺多名即有多体的义理，与现正量相违反。所以知道名与义体性一致的义理是错误而不能成立的，因此名与义互为克。三，杂体相违过。第三种义理是一名杂有众多字体的过失。三无性论解释说，若名即是义性，名既不定，义体亦应不定。何以故？或此物名目于彼物故，知名则不定物，不如此故，知但是客。若名即是义性，如果名与义的体性是决定相应一致的，名既不定，义体亦应不定。可是同一个名字可以同时全表众多不同的义，名称既然不决定全表一义，则同一名称相应的义体也不决定只有一个。何以故？为什么这么说呢？或此物名目于彼物故，知名则不定物。因为世间可见此物之名与彼物之名相同，故知同一名称不决定只全表一物。譬如龟这一个名称可以全表动物的名字，也可以全表货币的意思，又可以全表长寿的意思。所以一名不决定为全表一物之意。这样说，能全表众多义的义名与此义名相应一致的义体，也应该有众多的字体。就在义名中杂有众多字体了。不如此故，知但是客。可是世间事理所见并非如此。乌龟有乌龟的字体，货币有货币的字体，并不相杂。由此可知，名与义并非相称，名与义应该互为克。具如彼论，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三无性论。摄大乘论同三无性，在摄大乘论所知相对名不称体难的解说与三无性论的解说相同。以上了知遍计所知相讲解完毕，看下面的经文。依他起向上遍计所知相执以为缘故，依他起向而可了知。鬼一名菩萨了知三性，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子二，依他起性。依他起向上遍计所知相执以为缘故，依他起向而可了知。在经文前面定义依他起向，说是一切法原生自性，意思是说依他起向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清因缘，依托所缘缘等无间缘以及增上缘所生的现行法。定义又说，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缘行，乃至召集纯大苦运。由此可知，是说杂染依他起相。杂染依他起相是由杂染种子为清因缘所生的现行法。而杂染种子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由遍计所执相执熏习阿赖耶识成为杂染种子。再问说， 遍计所知相值是怎么来的呢？经文说是相名相应以为缘故。在依他起相上安立假名，全表其自性与差别。亦是在假名上遍计时，因为有无名相应，所以执着有实我与实法的遍计所执相自体的存在。这种执着就是遍计所执相执。我们以前也说过，相分是没有熏习的力量，熏习是靠见分的力量，所以经文才说遍计所执相执以为缘故，依他起相而可了之。又前面经文曾经举出炫意过欢欲，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由炫意引申过患，其中将过患比喻为遍计所执相，将炫意众相比喻依他起相。第二种解说是说炫意即是过患，其中就是说由遍计所执相的炫意过患熏习成杂染种子，由杂染种子为清因缘升起依他起相的炫意众相，好，与此处所说是相合的。请看讲义四的第十六项。为执遍计所执相分别以为缘故，依他起性而得生起。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由能执着遍计所执相的虚妄分别心熏习阿赖耶识成为杂染种子，等待因缘成熟和合时，杂染种子为清因缘升起杂染依他起相的现行法。故显阳十六云，于依他起自性，执着出自性故，起于熏习成杂染。在显阳圣教论第十六卷中讨论有漏杂染熏习与无漏清净的熏习，于依他起自性，执着出自性故，出自性就是遍计所执相。依止依他起自性，亦是遍计升起遍计所执相的执着，就是遍计所执相执。由此遍计所执相执熏习阿赖耶识成为杂染种子，升起现行就是杂染依他起相。这个就是有漏的杂染熏习。当知缘成时自性无执着故，起于熏习则成清净。无分别智能够通达依他起相，无有执着，成缘成实性。熏习成为清净种子，升起现行，就是清净依他起相。或者也可以把清净依他起相摄入缘成实相。这个就是属于无漏清净熏习。又云于所执相所起执故，因可了之是依他起，若能执者从缘生故。缘策书又解释说，熏习的定义是说种子生现行法，现行法是依他起相，同时又现行熏种子，由现行的依他起相熏习阿赖耶识成为种子。经文说遍计所执相执以为缘故，依他起相而可了之。好，遍计所执相执就是原彻书此处说的于所执相所起执。此执 是属于心心所法，它是由种子为因缘所生的依他起法。所以书文说，若能知者，从缘生故，由现行依他起向上的遍计所执相执，熏习阿赖耶识，成杂染种子，因缘和合再生起依他起向。所以书文说，因可了知是依他起，故佛性论第二卷云，问云：依他起性，缘何因故得成耶？答曰：缘执分别性，故得显现。好，佛性论是天亲菩萨所造作的论书，在第二卷以十种义说明三自性，其中的第二种义是依缘成义来分别三自性。在讨论依他起性时，提问说：依他起性是依何因缘而得以成就的呢？回答说：缘执分别性，故得显现。分别性就是遍计所执相的意思，执分别性就是遍计所执相执。依他起相是由遍计所执相执为缘而得以成就显现的。问：依他起通然即尽，如何淡言所执相执以为缘故依他起性而可了知？又提问说：依他起相从缘生的定义说，杂染种子为缘生杂染依他起，清净种子为缘生清净依他起，既然依他起相是通于杂染分与清净分的，为何经文只说依他起向上遍计所执相执以为缘故依他起向而可了知，只说杂染分的依他起向呢？会是此难，如瑜伽论第74说。回答说，在瑜伽师地论第74卷有会通解释这个难问的。故比云：问，若依他起自性亦正智所摄，何故前说依他起自性缘遍计所执自性执，应可了知？好，论文提问说，在前面讨论无法与三自性相摄的时候，说正智也是依他起自性所摄，正智是无漏的清净法，由此可知依他起相也应该摄清净法，为何在讨论依他起相的缘成义的时候，只说遍计所执自性执为缘呢？答：比意为说依他起自性杂染分非清净分，若清净分，当知缘比无执，应可了知。好，回答说，在讨论缘成义的时候，重点是在说明生死流转的杂染依他起相，而不是在说明正智的清净依他起相。按依他起相是由缘生的义理，可以知道清净分的依他起相当然是以无执着的正智为缘的。好，这以上了知依他起相讲解完毕，看下面的经文。依他起相上遍计所执相无执以为缘故，缘成实相而可了知。鬼一名菩萨了知三性，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子三，缘成实性。依他起相上遍计所执相无执以为缘故，缘成实相而可了知。在依他起相上，意识能够如实的了知一切假名安立的自性相与差别相，只是名言安立，并没有 依名记忆的实我实法的自体存在，由此显现的空性就是圆成实相。请看讲义四第十七项。位于依他起上，无所执相，以显真实，故言无执。好，这一段经文说遍计所执相无执的无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依他起相上遣除了遍计所执相，以显现诸法真实空性的圆成实相。好，就是无执的意思。这个是一，遣除遍计所执相而说的。故于且七十三云，原遍计所执自性，于依他起自性中，毕竟不识因知。好，引用于伽师地论第七十三卷论文作为证明。问：圆成实自性缘何因知？好，提问说：圆成实相的缘是什么呢？回答说：因知圆成实相是源于依他起相上妄执所生的遍计所执相，终究不实的空相。这个以上是无执的第一种说法。或可无执即是圣道，不执着故名为无执。好，第二种无执的说法是指圣道，因为圣道的自性好就是不执着的，所以说明为无执。此意说云：不执着道以为因故，证得清净圆成实性。如果依这第二种说法的意思，就是要修不执着的圣道为因，可以证得清净圆成实相为果。这是依得清净圆成实相而说的。故于伽云：世尊于《瑜经》中说，缘不执着遍计所执自性，因知此性者，依得清净说，不依相说。好，所以于伽第七十三卷论文接着说，佛曾经在其余经典中说，于不执着遍计所执自性为缘，即能证知此圆成实相。好，这个是依证得清净圆成实相来做解说，而不是依在依他起相上遣除遍计所执相，显现圆成实相的解说。解云：于经者即此经也。原则书解释说，于伽论文中说，世尊于于经中说的于经，就是指的解生密经。依得清净者，依内证得真如圣道显所证理，或可由圣道力断然证得清净真如，依能证道显所证理。解生密经说，缘不执着遍计所执自性，因知圆成实相，是依得清净说的意思，是依以见道的圣者不执着相而说。圣者依内心无分别智，无执着，证得真如的圣道，来显示所证得的圆成实相理。或者可以从圣者由修习圣道的力量，断除杂染执着，证得清净真如而说。这是一能证清净的圣道，显示所证得清净真如理。不依相说者，此文不依前所执相显圆成实。好，不依相说的意思是说，缘不执着遍计所执自性，因知圆成实相。这一段文不依未证得清净圆成实，仍然有执着相的众生说，众生只能从缘遍计所执相于依他起自性中毕竟不实的义理，遣除遍计所执相而显现圆成实相来了之。有云：无执者 无能识依他及所知分别，故言无执。啊，也有人解释说，无执的意思是说，无有能识的依他起相，与所知的遍计所知相。故佛性论云，问曰：真实性缘何因得成？答曰：由分别依他二性，即无所有，故得显现。啊，引用佛性论文来作为证明。论文提问说：缘成实相，如何缘得以成就呢？回答说：由完全遣除遍计所执相与依他起相，于是缘成实相，得以显现成就。解云：此一家谬，遣依他起为自所宗，于且等故。好，原彻书解释说，这种说法说错了。佛性论文是真谛三藏翻译错了。遣除妄计的遍计所执相无体法，这是对的。但是依他起相是原生的有体法，也就是心心所法，是不能出遣的。唯识宗的宗义是要转依，将杂染法转移为清净法，而不是要将心心所法完全除遣。所以说遣依他起为自所宗。同时在瑜伽论等圣教中也不说要完全除遣依他起相。这以上了知缘成实相讲解完毕，请看下面的经文。善男子，若诸菩萨能于诸法依他起相上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无相之法。仁一正遍观门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鬼二知三性故了知三相。三相就是指无相、杂染相与清净相，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子一，知所执故了知无相。善男子，我称呼德本菩萨，若诸菩萨能于诸法依他起相上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无相之法。诸菩萨是指修学大乘佛法的学者，能够如实了知于依他起相上安立假名，全表其自性相与差别相，乃至未令随其言说，是遍计所执相，就能够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只是名言假立，并没有依名记忆的实我与实法的自体相的存在，所以能知遍计所执相是无相之法。好，请看讲义四的第十八项。未如前说相名相应以为缘故，如实了知遍计所执名相假立无实自性，由此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所知无相之法。如同前面菩萨了知遍计所知性这一科所说，相名分别以为缘故，遍计所知相而可了知。能够了知在依他起相上安立假名，全表自性与差别相为缘，即能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只是假立能全名全表所全相，离名相之外并没有遍计所执的实我实法的自体相存在，由此即能如实了知一切遍计所执相都是属于无相之法。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今天比较难一点，今天比较难一点。 有没有问题？ 老师，讲义式的第五页，三姓五氏的相涉的这个问题，他举到了这个有四个教，对，那有这个四教所说的五事，那为何护法菩萨他取初为甚，就是说可能是取瑜伽师地论或者是辩中辩论比较早的这种说法为甚，而不取后面的是不是楞伽经或者是世经的色大乘论这边的，他们说比较杂乱。那这四教看起来都还可以，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评论？ 因为在第七十二瑜伽师地论七十二卷、七十三卷、七十四卷，有详细的解说这五事跟三自性的问题。不是只有这边讲的这一点，当然有讲到哪些是属于依他理性，哪些是属于原生实性，但是还有讲到更多详细的问题。那这种说法是比较殊胜，因为他讲的很详细，那别的论里头就没有讲解的这么详细。而且从这边看的话，瑜伽师地论的定义就比较简明，就是原生法，相名分别政治，有的是属于相分，有的是属于见分，然后是有漏的无漏的行心说法，那么都是属于因缘生法，所以都属于依他起相。那真如是无为法，就属于原生实相。那遍计所知相本来就是无体的，所以这五事就完全就不设在其中了。所以每一个法相的定义很重要，当定义不同的时候，它的色属就会不一样，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名在这边它色属于依他起，到了后面名就可以色属于遍计之人，遍计之相，因为它的定义在那边不同，它是为了要全表遍计所之相，没有字体，就只是假名案例而已，所以他就把名设到了设到了遍计所之相去。所以自性的定义，自性这个法相的定义，在唯识中跟在中观中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只是不能了知他的这个定义不一样，而在那边争执就没有意义。中观中定义自性，说无自然生性，有自性无自性，说无自性就是无自然生性。自性是什么？自然生的，它不需要因缘，它是自然生的。那无自性就是什么？它无自然生性，它不是自然生的，所以说它无自性。唯识中定义自性是因果法，你不能说它是没有的，它虽然是幻有，但是它是有的。你下了这个因，幻因就会得这个幻果，所以它是什么？有体法，它是有自性、有自体性的。遍计所知自性是没有自体性的，它只是假名安立而已，但是你不能说这是彼不存在，它是依他起法，它是存在，它是有体法，但是你叫它彼，你认为它有那个彼这个名字所全表的实体的彼，那个是遍计所知相，那是不存在的。所以它的自性的定义是说什么？是说因果法是存在的，它是有自体存在的，这个彼是有自体存在的，不是什么都没有，是这个意思。